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坛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造。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出于政治需求和个人信仰，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全面尊崇吸纳藏传佛教。60年间，在帝王与信徒双重身份的影响下，于三山五园、北京、承德、遵化、五台山等处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各类佛堂、寺院、陵墓规模宏大，规制新颖，在充分体现乾隆个人喜好的同时，也全面细致地展现了清代中前期的社会政治形势与宗教文化特征。主讲人陈杰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佛教美术、建筑艺术与遗产保护。下面请听陈杰先生的讲解。 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用这一点时间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清代的中前期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呢，其实很有意思啊。他是一个皇帝，徘徊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徘徊在不同的需求之间，进而呢，形成的一系列的这种建筑营建上的，你可以说他业绩也好，也可以说他的铺张浪费也好，或者说最终就凝固成一种历史。两张图做一个影子吧。这两张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乾隆他的朝服像还有他的戎装像，这是一个皇帝很标准的这么一副形象啊，非常的端正，非常的庄严，可以说是真正的圣王的形象啊。再有两张图，这两张图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张后边我会大量的出现和这张图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乾隆朝时期一类非常特殊的绘画的形式，叫什么呢？一般情况下通称为它叫所谓的佛装像或者是佛装图，实际上就是乾隆老爷子他本身呢穿着僧衣，戴着僧帽，就所谓的班智喇帽啊，然后手中有相应的持物，这个持物呢我给大家后边具体再说，实际上呢它就是一副高级僧侣的形象，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它在这里实际上蕴含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僧侣的形象，它有更深层的含义在里边，这个后边咱们再说。另外这一张，这是一张非常著名的当时的绘画，叫做喜相图，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现在是故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藏品。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对乾隆的一种神话。对于这个形象，当然了 这幅面相是乾隆本身的，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意见啊，一种说它是代表了普贤菩萨，另一种说它代表了文殊菩萨，两种意见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偏向于神性的表达。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去看中国历朝历代留下自身影像的皇帝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乾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不管是从数量上来说，从类型上来说，以及从这种表达的内容上来说，他可以说是都是 number one， 绝对是第一啊，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样子都有，非常的好玩。以前科举考试有八股文，有所谓的这个破题的概念啊。那么咱们今天也简单的先破一个题，乾隆时期的营建，刚才我提过一下，它是徘徊于两种不同的概念和需求之间。那么这两种概念和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他是一个皇帝，他的首要任务或者说首要的需求就是要维护他的皇权，维护他的统治，那么这是第一点。与此对应的呢，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皇帝，那么和宗教相干涉相混合之后呢，会有一个圣王的概念。这个圣王在佛教里边会有一个专有的名词，称之为叫转轮圣王。所以由此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了，就是说信徒的概念。而这个信徒本身呢，他还不是一般级别的信徒啊，他是接受了真正的圣乐金刚灌顶的，圣乐金刚仪轨灌顶的这个信徒，他是非常高等级的。所以呢，实际上他可以称之为圣徒了。那么当这些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需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了满足不同的内容的需求，他就会有很多相应的表现。这种表现呢，在书画上有，在文字上有，更多的现今留存下来的呢，在整个北京城还有各种地方呢，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营建，就是房子，说白了就是，但大部分是什么，就是庙宇。这是我讲的四部分的内容，分别第一个咱们先讨论一下他两种身份之间的内容，还有一些相关的有趣的人和事。接下来呢，就是营建，最后两个章节呢，其实也是营建之内的内容，只不过非常有特色，我专门把它拿出来了。一个是满族的藏传佛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但实际上非常好玩。还有一个呢，就是玉林，这个涉及的很少，一般的研究里边我会给大家讲述一下，非常有趣。而且这个应该说也是乾隆真正崇信藏传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么说到乾隆和藏传佛教，或者叫喇嘛教，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在当时的惯用的语汇里，所谓的黄教，就一定不可能绕开这段文字。就是乾隆57年的时候，在雍和宫里他立了一块碑，这块碑呢一般称之为叫喇嘛说，这是一个四体文碑，正好一个方碑，四面分别是汉满蒙藏四体文。那么他这篇文章呢，是乾隆晚年啊，57年了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是很系统的把他这一生对于藏传佛教的观念观点还有这种态度进行了一个梳理叙述。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这篇文章有一点像自我的辩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干了这些事情有什么好处。因为在乾隆的晚年啊，朝野之间对他的这种崇信佛教的行为是有一定的非议，有一定的争议的。那么咱们看一下他这个内容，其实最最根本的就是头一句话，新皇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也就是说，他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崇信藏传佛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是要通过藏传佛教，他就用黄教来代指藏传佛教。他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简单的说，就是当时整个蒙古各部，一般情况下就是所谓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这三大部分，它都是藏传佛教的传播地，而且呢对它的影响很大。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各部的蒙古之间呢内部矛盾很激烈，同时尤其是以漠西蒙古，也就是鄂鲁特部为典型，对于清代的边疆稳定，对于清代的政治统治呢影响非常的大。基本上清代整个中前期西北地区的变乱呢都是和漠西蒙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而且包括西藏本身的内部的变乱。所以呢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哪里呢？就是说它要通过宗教来控制政治，来控制人，控制整个地域文化，这是最核心的。而且到后来呢它专门说什么呢？就是为自己辩解，就是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崇信藏传佛教，为什么做那么多佛事，然后每天写经印经颁布各种章法，推崇各种喇嘛教法，为什么呢？就是说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若与不习翻经，不能为此言，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实际上他是蛮得意的，他就说这么多年的边疆的安定团结怎么来的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充分的了解了掌握了藏传佛教的东西，能和他们很好的沟通，然后呢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另外他还专门说什么呢？就是说本朝啊，就是清王朝，虽然对藏传佛教非常的推崇，但是和元明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在碑文里还有更细致的记载啊，大家可以看，就是他是要用法律去控制，当然这个所谓的法律是指的他以他一人以下的这种封建统治了，去控制这个藏传佛教，控制喇嘛们。这个和元明时代，尤其是以元代为最典型喇嘛的横行不法啊，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也确实也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后，伴随着整个藏地的逐渐安定下来，最著名的所谓的藏地散后章程，包括金平撤迁制度，这个都是当时确立下来的。而这个呢也奠定了后来的整个的藏传佛教的活佛的更替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是。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乾隆为什么要推崇藏传佛教，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这个是第一性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再往下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播出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主任陈杰先生主讲的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 乾隆为什么要推崇藏传佛教，它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这个是第一性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再往下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五世达赖顺治，当时所谓五世达赖见顺治，这幅图啊就是当时布达拉宫后来画的一幅壁画留下的，这是五世达赖，这个是顺治，你看穿着顶戴花翎，有补服。那么当时五世达赖的请安奏文里呢很有意思，他专门说了这么一段话，就开篇他给顺治请安，他怎么称呼顺治的呢？很有意思。达赖喇嘛至，金光四射，银光普照，玄乾转坤，人世之天，最重要的是至上文殊大皇帝冥界。这个很有意思啊，文殊大皇帝这个词就非常的不同凡响了。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会有文殊大皇帝呢？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圣王概念的塑造了，而且这个呢就实际上是清王朝整个佛教活动中一个非常神圣的而且是非常核心的概念。藏地的僧人 称之为中原的皇帝就称之为文殊大皇帝，这个不是偶然的。而且乾隆本身呢，他很吃这一套的，他也认了这个观点了。他说什么呢？非常有意思，这是他自己的写的东西。乾隆51年的时候，他第五次朝觐五台山，写了一篇东西叫《致灵鹫峰文殊寺集市成句》。文殊寺是哪里呢？灵鹫峰文殊寺现在就是五台山的菩萨顶，就是最高的那个地方，也是五台山黄教的最核心的一个寺庙啊。他这个里边呢写的蛮长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开篇两句和最后结尾两句。开篇呢说，开塔曾闻严法华，梵经宣教率张家。张家这两个字大家记住，后边我给大家说，这个人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和乾隆是不离不弃，而且主导了整个清代清王朝的营建的。最后这两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清王朝和黄教或者是喇嘛教联系的，基本上每一篇文章里都会引用到这两句啊。他说什么呢？曼殊师利受无量，宝号真福我国家。最后乾隆皇帝自己写的注释，他诗写完了自己还要写两句注啊。他写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文殊梵经本称曼殊师利，这个是从梵语里来的，梵文的发音文殊，实际上它的连缀起来念的音就是 Manjusri，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发音，实际上就是曼殊师利。然后说什么？汉经内亦或书之，曼殊谐音满珠，今卫藏陈靖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竹篮宝号与我朝国号相符，用征亿万年，无量福作也。也就是说，乾隆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一套语汇，这个语境，或者说这一套相互的联系的观念了。就说曼殊谐音满珠，满珠是什么？大家能想得到吗？满珠就是满洲，不是满族啊。这个民族的概念或者民族国家的概念是19世纪以后才真正成型的，这里所说的是满洲，就像大家去看很多文献里写的什么满洲整黄旗、满洲镶黄旗或者满洲什么什么，它指的是满洲的概念。而这个满洲本身其实和清王朝是可以等同的，在某种程度上。所以你看他这里专门提了两个概念，第一个皇帝被称为文殊大皇帝，然后呢文殊又和满洲和清王朝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通过这一系列的联系，黄教成功的把自己和清王朝和皇帝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呢也是乾隆很乐见的，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就塑造成一个黄教的祖师的化身，文殊的化身，然后是国家的化身，形成了这么一个同构关系。而这些其实就是清王朝整个我今天要讲的营建的最核心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套东西，没有这套语境，那么这一套后边的营建都不会出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是我刚才说的张家活佛。张家呢，它是一个不断转世的体系啊。那么张家本身呢是什么？他的传承是在康熙年间开始的，实际上呢这是清王朝当时为了控制漠南蒙古所专门树立起来的一个活佛。因为漠北蒙古，也就是所谓的喀尔喀蒙古呢，主要是靠泽布尊丹巴这个活佛来控制的。那么在康熙时期为了控制漠南蒙古呢，就树立起来了这个张家活佛。在二世张家的时候呢，是属于雍正时期，那么正好当时在青海呢就爆发了一场变乱，就是所谓的罗布藏丹津之乱。雍正帝平定了相关的战乱以后，当时的刚刚转世的三世张家呢就直接被带到了北京，当时他还很小，只有8岁。带到北京以后，他就开始学法，开始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雍正帝对他非常的看重，直接就让他和乾隆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张家的亲传弟子他所写的叫《张家若比多吉传》， 这里边呢记载了很多他和乾隆的交往，还有很多的这种营建相关的内容。最重要的呢，第一个他记载了当时皇四子就是乾隆啊，弘历他其实是老五，但是他因为中间有一前面有一个死掉了，一般就认为他是第四个。当时两个人一起学经，按咱们现在北京的说法就是他们俩真的是发小了，打小一起都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非比寻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对于藏传佛教已经非常的崇信了，他接受了张家国师的灌顶，就是所谓的圣乐金刚法灌顶。这个灌顶呢非常非常的隆重，怎么灌？皇帝坐在下位，要跪拜张家活佛。大家你看这里写得很清楚，皇帝请张家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较低的坐垫上，直到跪顶结束，皇帝一直跪在地上。这个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怎么可能去跪别人呢？所以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达到这个。一方面他崇信佛教，另一方面他对张家本身呢又充满了这种崇敬和信任。整个乾隆时期的营建，一方面他出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出于信仰，同时还有一个必然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个人的影响。这个个人是谁呢？就是三世张家若比多吉。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完全主导了当时内廷的藏密的传播。首先和咱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营建，能看到比较明确的他参与的记录，当然看不到记录的肯定更多。香山的宝地寺、宝相寺，这个后边我都会说，圆明园的正觉寺、颐和园的万寿山、承德的普宁寺、普乐寺，包括玉林地宫，然后包括整个紫禁城，还有各处的有一种祭祀的建筑叫什么，叫佛楼，称之为六品佛楼，这个后边我给大家解释。还有包括很有特色的一个建筑雨花阁，这些都是张家参与主导设计完成的。但是这个其实呢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它是制定了一整套的藏传佛教的仪轨文献还有相关的规范。所以说若比多吉这个人呢，对于清代藏传佛教的传播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个人物，尤其是在内廷的藏传佛教传播。乾隆帝曾经六次去过五台山，因为五台山，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五台山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五台山是文殊的驻息地，或者是文殊的道场。而文殊和乾隆乃至于清王朝的关系前面都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咱们就不重复了。那么张家非常清楚乾隆帝的喜好，所以他从乾隆十五年，就是乾隆第二次开始朝山开始呢，前后有将近40年的时间，一直到他死，每年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到五台山去清修，然后迎接乾隆的到来。最后他死也是死在五台山的，就是五台山有一座寺庙叫镇海寺，这座寺庙边上有一个塔院，这个就是三世张家若比多吉的灵塔，就是他死后就葬在这个里边了。张家活佛在五台山呢经常去的两个地方，一个叫普乐院，一个叫镇海寺。镇海寺现在还在，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普乐院没有了，现在有一个彻底新建的寺院，但是和之前呢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乾隆皇帝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他巩固政治统治，巩固清王朝，但是他同时又会基于自己的信仰，基于自己的爱好去做这些事情。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由陈杰先生主讲的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前面说到了密教建筑营建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的是密教建筑的几大特色了。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

对于藏传佛教的认知理解并不是特别的深刻，相对而言是比较浅一点的。但是呢，张家呢很好的能适应他的东西，并且把它非常完善的组织起来，这也是张家的能力。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乾隆非常喜欢仿造各种东西，就是所谓写仿音界啊。这个在园林里面就很多，比如说他下江南看到哪儿好，就在北京盖一个什么各种园林什么，在寺院里也是一样，他仿建了各个地方的著名的寺院的形象，当然不一定是100%的照抄。同样的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觉得一个东西好，他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反复的做，很多的地方他会有相类似的或者说相甚至相同的形式做出来，这就是乾隆时期营建的几大特点。在整个乾隆时期的营建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大批东西呢，尤其是出于国家政治巩固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新皇教以安蒙古，这部分内容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承德外八庙。承德外八庙本身呢，这是一个通城啊，实际上现在数一数，我在这里列出来的至少有12座以上的庙宇，以五列河为区分，五列河西和河东各有2部分寺院群。河西部分呢，咱们从西往东走啊，第一个罗汉堂现在没了，只有遗址，广安寺也没了，书像寺还在，这个寺院非常有意思，后边我会专门说，但这个寺院不开放。现在普陀中城，有人念普陀宗盛啊，这个再说，普陀中城还在，而且是现在的重点的旅游对象。然后须弥福寿、普宁寺、普佑寺，普佑寺边上还有个很小的寺院叫广元寺，这是河西的寺院。在河东，安远庙、普乐这两个寺院都在，也都开放。然后普善、普仁、普善寺没了，普仁寺还在。这两个寺庙呢，普善和普仁呢，应该说严格的说不属于乾隆时期营建的，是康熙时期造的，但是呢基本上在这里就顺便说一下。剩下呢，在避暑山庄里还有一些寺院，但这个寺院呢就和所谓的国家政治需求关系不大了，它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乾隆自己的信仰和崇信。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有个标题啊，叫圣地营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乾隆为什么集中的要在承德，要在北京造大量的这种大规模的藏传佛寺，它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而这个政治目的它怎么达到呢？主要就是通过再造圣地这个概念，这个后边咱们结合具体的内容再说。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这几个已经毁掉的看不到的寺庙。罗汉堂是位于最西侧的，这些照片呢都是20世纪初日本人拍摄的，就是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热河》，大家可以去看，里面有些很好的历史照片了。罗汉堂本身呢建于乾隆39年，它是位于北郊的，就是避暑山庄外面的一片小园子，称之为狮子园。当然现在你看，在30年代的时候，20年代末3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的荒芜了，因为当时没有人管理了，这些树被盗伐的非常厉害，已经是荒山秃岭了，就只有这个寺庙的院子里还剩几棵树，你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这个寺院呢就是乾隆仿造南方的寺院而建的，他非常喜欢南方的很多的东西，尤其喜欢江浙一带的。据说这个罗汉堂有一种说法是仿海宁安国寺，海宁当然这个又是一个清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或者一个梗了，就是海宁陈家啊，乾隆说是乾隆是什么汉家子，然后是陈阁老的儿子，诸如此类。当然这个实际上很无稽之谈了。为什么无稽之谈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在历史上来说是不可能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在这里的话顺便跟大家可以随便扯两句，大家可以去看清代历代的皇帝的御容像，从努尔哈赤开始一路你看下来，他们的长相真的非常的一致的，都是长长的脸，瘦瘦的， 颧骨很高，和明王朝他们那一支戏看的非常的类似，就是这种血脉的传承非常非常的像。尤其到最后大家对照看谁，溥仪，溥仪那张脸真的是非常标准的爱新觉罗氏的脸啊，瘦瘦的，而且是很长很尖的这个样子。那么、扯远了，海宁安国寺罗汉堂，这是乾隆非常喜欢的东西。这个罗汉堂呢现在看不到了，因为早就毁掉了，民国的中期左右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和它完全一样的，很好。去哪里呢？香山碧云寺。香山碧云寺的罗汉堂和这个罗汉堂，承德外八庙的罗汉堂几乎是同时间盖的，前后脚。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们就可以去看相关的历史档案，很明确的写着这两堂罗汉都是在南方做的，就在杭州那边做的，在当地做好了运过来，用的就是夹铸金漆的做法。运过来之后呢，先是做的碧云寺的罗汉堂，然后呢乾隆很喜欢，就在避暑山庄又做了一堂罗汉堂的历史照片。这些罗汉呢，500罗汉，这些罗汉现在当然在避暑山庄还能看得到，但是不在原位了，在另外一个寺院里面，但是碧云寺里的都在，大家可以去看，完全一样。而且这个建筑的造型也是完全一样，就是它这个罗汉堂是一个方的田字形的格局，中间有一个中心的建筑，完全一样，照抄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写仿阴界啊！乾隆皇帝喜欢什么他就到处做到处盖，包括很多内廷的宫廷绘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去看一幅画，他会让很多画师画很多个拷贝，在他不同的寺院、不同的院囿里边、不同的这种殿宇里面分别挂，他有这么个爱好。那么罗汉堂边上另外一个寺院就是叫广安寺，这个寺院也早就毁的什么都没了。在3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去拍照的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只能看到外圈的一些墙和残迹。但是这个寺院非常重要，一方面呢是当时皇帝为了给他妈，就是重庆皇太后啊庆寿做的，重庆皇太后就是所谓著名的甄嬛啊，钮祜禄氏。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实际上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戒坛，就是它是受戒的地方。对于僧人而言呢，受戒与不受戒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成为你有没有资格进一步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啊。那么广安寺现在已经没了，很可惜，只能看到一些遗迹。再往下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寺庙了，比如说普陀中城，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小布达拉，它的营建呢是非常明确的基于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国家政治，第二个是个人的一个信仰和祈福。首先呢，他的营建的契机是乾隆36年的时候，正好是他本人60和他妈80，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啊节点，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为了庆寿，他专门访布达拉而建，同时呢又要接受什么呢，各个蒙藏地区，尤其是以蒙古为核心的少数民族的这些贵族，包括大喇嘛，包括各种王爷，他的觐见而建造。而且包括后来我记得他在这里应该还接见过，就是当时鲁特蒙古分离出去的那一支，就是后来东归所谓图尔扈特部沃巴西，他在这里还接见过。他叫什么？叫普陀中城。普陀就是普陀山，在佛教里边指的就是观音的道场，当然不是咱们现在浙江的那个普陀山啊，实际上在佛教里面它是指的印度所谓的普陀山。然后呢布达拉，大家把这两个词念一念，普陀布达拉，像不像？实际上这都是梵文的发音在中文里面不同的转写，布达拉宫就是普陀的宫殿的意思，也就是观音的宫殿，实际是观音的道场了。乾隆把这个东西搬到承德，在这里大家想一下，这就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举动了。他为自己庆寿搬来了这么一座观音的道场，而他自己同时又是皇帝，又是所谓文殊的化身，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 他是有意要把这两个东西都要凝聚在自己手里边，凝聚在自己的身上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整个卫藏地区啊，最有势力的当时的两大活佛支系就是达赖和班禅，而班禅本身呢，相对一直是比较偏弱的，真正能控制整个西藏的局面的呢，往往是达赖。所以其实乾隆一直在致力于和达赖这个支系建立联系，同时某种程度上要削弱控制它，实际上是这么个意义在里面。那么再往下一样，当普陀中城建立之后，他很快到了他十年之后，他七十大寿了，他又给自己盖了一座庙，同时呢也是为了给另一个重要的僧人来盖这座庙，就是六世班禅。刚才说了，班禅的势力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他更乐于和内地的王朝建立联系以获得支持。那么六世班禅专门从日喀则跑到内地来朝觐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很高兴啊，为了庆祝这个盛事，专门访扎什伦布寺，给六世班禅在承德建立了一座行宫。这个行宫就是什么呢？就是须弥福寿之庙。实际上这个依旧是一个名称的转化，扎什伦布这是藏语的发音的转移过来的，扎什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吉祥的意思，也可以转译为所谓这种快乐啊福寿。扎什伦布连起来讲就是吉祥的幸福的，就是这种光辉的。须弥山是须弥山的概念，那么须弥福寿之庙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就是等于又把这个东西搬过来了，把扎什伦布寺搬到了这里。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内容是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主讲人陈杰先生谈到了当时的建筑特色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规模宏大，第二是规制创新，第三点是类似的样式在多处重复出现，这些特色背后也是有着相应的原因的。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乾隆他做这些营建他的目的是非常的深远的，他不是那么简单的说给自己祝个寿盖个房子，然后有人来朝觐了，大家坐上这么一看大家都觉得高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非常有心机，非常的用意深远，他把藏地的最核心的宗教领袖的圣地，他们的住息地全部搬到了承德来复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圣地的再造，为的就是说透彻一点。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一部书啊，故宫的罗文华老师他写过一本书叫《龙袍与袈裟》，他里面也专门前面一开篇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清王朝他始终在致力做一件事情，致力于什么呢？致力于严格的讲，就是尽量的切断乃至于割裂藏地的藏传佛教和蒙古藏传佛教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因为这两部分一旦联络起来，同时又出现一些变乱的话，整个西北地区你可以想象一下，从西藏一直到东北全部就成为了对清王朝威胁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它就是通过青海这个部分割裂这两部分。那么怎么割裂呢？一方面控制削弱达赖和班禅这两个支系，通过驻藏大臣，通过善后条款、善后章程这些东西。另一方面呢，在承德、在北京、在五台山大力营建藏传佛教的寺庙， 同时就形成什么？形成一种圣地的概念。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蒙古的信徒，你不需要再去西藏，不需要再去拉萨，不需要再去日喀则去朝觐这些人了，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圣地，你们来这里就好了。所有的王公贵族大喇嘛，而且这些人呢，他得到了尤其是以张家为核心的这一批大喇嘛的支持，包括泽布尊丹巴在这里完成这个使命，也就是承德这一批东西的真正用意在哪里呢？最深刻的用意实际上是在这里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宗教的用途啊。那么再往下，刚才说了，他对于班禅的觐见呢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看重的，所以他很重要的在各个地方都给班禅盖行宫。刚才说的是承德的行宫，那么班禅后来呢，他还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在香山的静怡园里面专门给盖了一个庙，叫什么呢？叫中静大昭之庙。咱们一般现在说的香山昭庙，香山昭庙其实就叫中静大昭之庙。他仿什么呢？这座昭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又是一个基本上类同的仿写的概念，前边红台，后边白台，然后最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琉璃塔，这是须弥福寿的最后后山上的琉璃塔。那么昭庙的琉璃塔也一样，也在后山最上方，这是现在昭庙。因为昭庙呢后来在1860年和1900年的时候都被破坏过，现在基本上是一片废墟。前几年呢刚刚把前边的这个门殿进门的这个地方啊修复了，这个琉璃塔做了修复，但是内殿这一部分呢现在还是处于这种基本上废置，就是原址保存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以前的历史形象。琉璃塔现在是修的比较好，因为是香山很重要的它的一个景点啊。那么这是班禅在北京城里面的一个驻息地，实际上它有很多个驻息地啊。最最著名的另外一个驻息地，后面我给大家说，就是哪里？西黄寺。接着咱们还是先看外八庙，依旧是他所建造的圣地普宁寺。普宁寺就是所谓的大佛寺、大佛阁，它里边呢大家都一说就是这里边有一个千手千眼观音啊什么，这实际上这个真的不是这座寺院最精华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最大个儿的、最好玩的、那么最显眼的，但是这座寺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这里小房子一个，这是仿西藏的桑耶寺而建的，它是体现了一个佛教中最核心的须弥山的概念，就是宇宙的概念。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宇宙图式，就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在这里。这是中央的须弥山，它边上有什么？有四大部洲，有八小部洲，有日有月，还有很多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东西。但这个建筑呢，同样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宗教建筑，它依旧也是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的。它平定了鄂鲁特的准噶尔部叛乱。鄂鲁特的准噶尔部呢，一直是鄂鲁特蒙古里面很不安分的一部啊，而且它曾经非常的壮大，壮大到了乃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准噶尔汗国，统治了鄂鲁特其他的三部。最后对清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么是乾隆时期彻底的平定了准噶尔的问题。当然后来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了，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方的力量真空，所以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回部的，也就是当时的伊斯兰部分的，就是所谓的大小和卓木的叛乱，那到后来的事儿。那么避暑山庄呢，他当时是平定了准噶尔部以后呢，为归顺他的鄂鲁特四部贵族封爵去庆典，然后在这里又造了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也不是他凭空来的，他依旧是用他前面的这种构思，也不能说前面的构思，实际上这是贯通的，后面那两个比他这个还晚，这个应该是更早的。他仿的是桑耶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寺院，这个寺院和达赖喇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西藏的桑耶寺，桑耶寺的正殿它就是一个金刚宝座塔的形式，就是中央一个边上四个，这是一个金刚宝座塔的形式。然后呢整个建筑呢，建筑群就是一个须弥山的模式，它做的比普宁寺更加的具象。中央 就是桑耶寺的大殿，相当于须弥山，外边呢有四大部洲、八小部洲，还有各种塔，这些就整个就是一座须弥山。那么在普宁寺边上，大家去看，现在还有一个寺院紧挨着普宁寺，叫普佑寺。这个寺院呢是什么呢？是当时整个外八庙的学堂，就叫藏文里叫扎昌，实际上就是喇嘛的学校。这个四方形的建筑就是当时的喇嘛在这里学习辩经的地方。但这座寺院呢，现在呢大家已经看不到了，一片白地了，就剩这么一个台阶。这就是以前的这个寺，称之为法轮殿。这个殿宇呢，但是现在大家去看，你们在这个回廊里面能看得到有这么多罗汉像，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承德罗汉堂里的罗汉像。当时罗汉堂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非常的破败，然后呢后来又被侵华日军占为了兵营军火库，这批东西呢就挪到了普佑寺里边。但是很不幸的，在65年的时候普佑寺起火了，包括这个大殿法轮殿和边上烧的什么都没有了，500尊罗汉呢抢救出不足200尊，大概100多尊吧，现在就放在两廊，另外还有一些呢调到北京了。实际上这个殿的造型啊非常像什么呢？像须弥福寿庙里边的那个万法归一殿。万法归一殿大家去承德时候可以看。这种做法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藏地里非常见的一种模式，就非常常见的一种模式，称之为曼陀罗，就是坛城的概念。那么在普佑寺的边上还有一座寺院，这座寺院是什么呢？基本上现在没人提了，因为这个寺院破败得很厉害，而且当初呢也不是特别重要，就是叫广元寺。这是当时普宁寺的大喇嘛他自己联合了一群僧人掏钱，为了给皇帝祝寿盖了一座私家的这么一座庙宇，很小不大。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主讲人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的主任陈杰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先生谈到了密教建筑的营建既有当时国家政治的需要，也有乾隆个人的信仰的需求，还谈到了密教建筑的特色，规模宏大，规制创新，还有类似样式在多处重复出现，而这样的一些特点的背后也是有原因的。在陈先生的带领下呢，我们也逐一的了解了承德外八庙的一些情况。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播出陈杰先生主讲的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造，不仅要继续说一说承德外八庙的一些情况，还有很多的密教建筑的特色和大家来分享。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